第37集，除夕夜，许岩和许年回了家。时隔2年回家过年，好像终于有了归属感。许岩喝了点酒，方慧一直在跟他说话，许年在一边插科打诨，最后还是许深开了口：“ 少喝点儿。”“ 知道了吧。” 11点多，方慧困了。兄弟俩收拾了餐桌，等爸妈上楼之后才出门。一开门看见一地薄雪，天上还纷纷扬扬不断下着，今年除夕真的下雪了。许年没喝酒，他送许岩回家，送完哥哥再去跟姐姐一起跨年。他一边开车一边唧唧歪歪，许岩没怎么用心听，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雪。到了小区门口，许岩让许年停车，自己走回去顺便醒醒酒。“ 哥，你跟陆森要去北海道的哪里啊？”“ 小尊，有部还没上映的电影在那儿取过景，这次过去拍点海报宣传照。”“ 小尊的雪应该很大吧？”“ 嗯，听说很厚。”“ 上次跟陆森聊天，他说他和你提了去巴黎的事，你怎么没跟我还有爸妈说呀？”“ 这不还没决定好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“ 如果你要去，你什么心态去啊？”“ 学习的心态，多去外面看看，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吧。”“ 嗯，那就好。我就怕你是想跑想躲。我知道沈志来找了你好几次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也不要为了躲他才出国，要自己做好决定。”“ 不会的。好了，挺冷的，你回去吧。新年快乐。”“ 嗯，你也是，哥，新年快乐。” 许岩一个人往小区里走，隔条街就是广场。刚刚路过时看见不少人站在 LED 巨幕前，大概都在等新年倒数。许岩看看表，快了，还剩10分钟。走进小区大门，几米外的花坛边，一道修长的人影立在那儿。许岩缩了缩脖子，下巴埋在围巾里，走过沈直面前，余光瞥见他手背上的医用创可贴，小小一块，但许岩却觉得他看起来好显眼。许岩往前走，沈直就安静地跟在他身边，脚踩在雪上，有种很绵密的感觉。许岩觉得累，又觉得茫然，他早把狠话说绝，也艰难地终于说服自己放下，但如果沈直是真的喜欢他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许岩突然想，如果沈直是在分开之后才喜欢上他的也行，他还能安慰自己，沈直终于对他动了心。可惜不是，沈直就是做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一边喜欢他，一边伤害他，这比不爱更残酷。说他烦，说他讨厌都没关系，许岩习惯了。可沈直的一句我爱你，就要了许岩的命，要把他认识以来这6年多的眼泪都流光。愤恨、委屈、难过、遗憾，太多了。他们之间的感情时差太大，不是几秒、几分、几天，是4年多，足够证明双方是真的不合适。 上次我妈来找你，我事先不知道。 沈直突然开口，大概是感冒了，声音有点哑。 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听见你们在说话，我才知道她是故意让我听的。 没事， 又不是什么大事，许岩无所谓，反正无论沈直在不在听， 自己当时的回答都不会变。嗓子很疼，沈直咳嗽了几声。 我会跟他说清楚，让他以后不要来打扰你。 那最好。 这条路太短，寥寥数次间，两人已经走到楼下。许岩正要迈进去，沈直突然叫住他：“ 许岩。” 许岩回过头，看见沈直站在飘扬的雪里。他感觉沈直真的瘦了很多，这瞬间还是有些心疼的，很想跟他说低血糖犯头晕的时候就吃块糖，饮食不规律容易胃痛，你要注意，记得按时去找刘医生做手腕的复查和针灸。可许岩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着他。 新年快乐。 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，闪闪的，是那根史努比项链。 这个还给你。 许岩记得当时沈直亲手把项链从车窗扔出去，没想到他竟然又找回来了，不知道是当时就找回来了，还是过了段时间。算了，不重要。他接过项链，指腹在冰凉的史努比吊坠上摸了摸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 又是我的了。” 然后他抬手把项链抛进了花坛里。 它很早以前就是我的东西，怎么处置它是我的事。 这句话是沈直当初扔项链的时候亲口说的，现在许岩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意气用事，以牙还牙，反击报复，都不是。许岩也舍不得，但他想让彼此都死心，有些念想不该留，就只能当面掐碎。就算沈直是真的喜欢他，可事到如今，许岩已经没力气再投身一次。他没去看沈直的表情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进了楼。而沈直只是看着史努比最后落下的位置，似乎还没回过神。到家时是11:59，许岩去厨房煮热水，不经意往窗外看了眼，发现沈直还站在那里。路灯昏黄，大雪一片片降落，停在他的头发上、肩上、脚边，很安静的一幅画面。沈直微微抬头，隔着风雪和四楼的距离跟许岩对视，远处居然爆发出一阵欢呼，是广场上的人群，新年到了。他们第一次一起跨年，竟然是在这样的场景里。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。 许岩关了厨房的灯，穿过客厅走向卧室。 要是再早一点，在我彻底心死之前，沈直说爱我，那就好了。 可惜错过了，一方醒悟的时候，另一方已经精疲力尽，已经决心放下。过去的故事被一遍遍复盘，得出的结论是你无法原谅，你们注定走向分散。脸颊有点痒，许岩摸了摸，手心沾上一片湿润，想和沈直从小区门口走到楼下时，沿途中不断融化在肩头的雪。